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14集，山雨欲来四。朝中的大事林峰没细说，匆匆去了御书房伺候轩辕里。陈欢草草吃了早饭，竟然有点盼着陈荣来。自己不懂朝政，可陈荣好歹是朝臣，知道的总比自己多，兴许他能问出点什么来。但陈荣今日来的时候形容颇为狼狈，读书人素来好脸面，从不肯衣衫不整见人，何况他与陈欢还有嫌隙。 你半路被人打劫了啊？ 陈荣没好气地瞪他一眼，天子脚下谁敢做这种事。然而实情却比陈欢说的还要凶残些。如今宫门外头数百名学子静坐，方才他入宫时路过御书房，瞧见那里也跪满了朝臣。如今这副样子，虽一个个打着忠君爱国的名号，做的却是胁迫天子的事情。而陈欢这副样子，陈荣一连瞥了他好几眼，叹了口气没开口。陈欢说白了就是长得好看些，心性率真了些，论本事什么都没有，就算告诉他也没什么用。然而他不说，陈欢却自己问了， 刚才林峰说朝中出了大事，什么事啊？ 陈荣嘲讽地嗤了一声，看来皇帝也没有要告诉陈欢实情的意思，那他就更不必如陈欢的意。你管得着吗？赶紧把书拿出来，昨天教你的字还认识吗？写出来我看看。陈欢不喜欢他的语气，虽然没正经学过，但现在生了想要变得优秀点的心思，所以还是记得很认真的，可又不想让陈荣得意，干脆胡乱写了一通。陈荣一看气得脸一红，你到底有没有认真记啊？陈欢心里偷笑，面上很不服气。 是你教的不好。 陈荣左右看了看，瞧见鸡毛掸子就想拿起来抽陈欢，陈欢跳起来就跑。 你只是教我读书识字，凭什么打我？ 我现在是你先生，你功课做不好便该受罚。陈欢被噎了一下，想不出话来反驳，但心里很不情愿。两人正僵持，外头忽地响起喧哗声来，不多时外头来了一群人，打头的竟是贵太妃。陈欢还没如何，陈荣脸色先一变，犹豫片刻又没动弹，只自己缩了起来。陈欢茫然地走了出去，贵太妃在后宫深居简出，轻易不来前面，只偶尔皇帝宣召或是生了病才来一趟。今天这是吹了什么风啊？ 奴才给贵太妃请安。 一出大明宫宫门，陈欢才瞧见贵太妃身后站着的竟然不是宫人，而是朝中命妇。这么大的阵仗，陈欢还是头一回见，脸上不由带了几分困惑。然而不等他再开口，贵太妃便淡淡地瞥他一眼，然后带着众命妇跪在了大明宫门口。陈欢唬了一跳，连忙躲开。他想问问这是怎么了，斜刺了一只手伸过来，将他拽了进去，随后关上了大明宫的大门。陈欢被吓得差点叫出来，一扭头看见来人竟是傅卓。 傅将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傅卓脸色不太好看，拧着眉头看了眼紧闭的宫门，语调有些低沉。 我奉命守卫大明宫。 你守大明宫？这不是狼缺在做吗？他病了。 傅卓弹了弹他的脑门，问那么多做什么，赶紧进去吧，没事别出来。 可外头那么多娘娘夫人都跪着，这天寒地冻的，要是病了怎么办？ 傅卓无语地看着他，这种时候你还有心思关心别人？他们病了倒是省了皇上的事儿，和轩辕林有关。看来林峰那句话果然是真的，朝里出了大事儿。可什么大事犯得着这些贵人们来大明宫门口跪着？ 要不我去请皇上回来看看。 傅卓阿叫一跳，你别乱跑了，眼下整个皇城你出了这大明宫还不知道会怎么死呢。陈欢一怔，怎么又扯到他身上来了。傅卓看他一眼，知道他是什么都不懂，又听说他性子素来不服管教，怕他不知道内情还到处乱跑，只得将事情告诉了他。皇上要立你为后这事儿，你知道吧？陈欢脸红了一下，倒不觉得高兴还是如何，只是立后这两个字在他心里等同于成亲，难免会有些羞耻。傅卓却没理会他的小女儿心思，声音一沉，皇上铁腕镇压，朝中闹了小半年，知道圣意不可为，也慢慢消停下来。但昨天……他的眉头拧成了川字，显见事情十分严重。陈欢也没再嬉皮笑脸，认真地看着他。 昨天怎么了？ 昨天太庙塌了。陈欢一惊，他便是再不小事也知道太庙与皇家的意义，太庙出事总会波及皇帝，往轻了说当朝皇帝被世人议论，往重了说因此被废去地位的也不是没有。古往今来多少储君被人在这上头被勾陷，只是轩辕领兵权在握，执政期间也勤恳清明，政绩不俗，登基后又是一直减免赋税，很得百姓爱戴，想以太庙坍塌为由废帝是不可能的。陈欢不明白事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，只是太庙再重要那也就是一座房子， 那不能修了吗？ 傅卓一梗，没好气地瞪他一眼，修好太庙有什么用？这太庙塌的不是时候，赶在这当口，人人都说是皇帝无德引祖宗震怒，房子塌了关轩辕领什么事？陈欢觉得这话说得太过牵强，心里很不服气，撸着袖子想出去和那群夫人们吵架。傅卓一把拉住他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太庙这时候坍塌最危险的是你。陈欢一脸茫然地看着他，脑子里隐约想明白了一点，却又不是很明白。 我 傅卓胸口憋了口气，他总算是看出来皇帝根本一点事情都没告诉陈欢，虽说即便是说了他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可至少他解释的时候不会这么无力。他抬手揉揉眉心，皇上要立你为后，满朝文武都在反对，你也知道你的身份，奴才无妨，男子无妨，可偏偏你是个……这也就罢了，皇上兵权在握总能压得下去，便是朝臣心里再不忿也不会为着此事把自己一家老小的命都搭上，但偏偏这个时候太庙塌了，这说明什么？是上天示警，是祖宗震怒，是天子无德。这一串的罪名下来，即便是轩辕领手握重兵也不可能再一意孤行，否则整个大昌朝堂必然血流成河，他将会成为大昌史上最残暴的君王。陈欢总算明白了过来，他不知道原来封自己为后是这么困难的事情，原来那么一句话轩辕领竟然背负了那么大的压力。 那我不做皇后了。 傅卓苦笑，你便是想也做不成了，为今之计也只能是请皇上先下罪己诏，向轩辕氏列祖列宗请罪，而后大婚。陈欢瞳孔一缩，嘴唇哆嗦起来， 大婚？ 后宫才空了多久就要有皇后了吗？ 一定要这样啊？ 傅卓怜悯地看了他一眼，还有句话他没说，轩辕领要坐稳地位，除了做这些，最重要的是诛杀奸佞陈欢。然而这样残忍的事实他没办法告诉陈欢，且不说他不愿意因此得罪轩辕领，单单只是陈欢这孩子他喜欢便开不了口。这些你就别想了，如今宫里宫外都乱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大明宫里，皇上天纵英才，兴许会有别的法子。陈欢茫然地点点头，心里乱糟糟的，他 他怕轩辕岭出事，比起这个，他娶亲就变得不是很重要，可心里却仍旧细细麻麻的疼，疼得他眼眶发酸，只好用力吸了吸鼻子，免得丢人。你进去吧，我在这里守着，没人进得来。陈欢蔫蔫地答应了一声，往后走了两步，又扭头去看他。 哦，那些夫人们怎么办？ 贵贵又死不了，怕什么？陈欢一噎，没再说话，弯着腰驼着背，蔫哒哒地进了主殿。里头陈荣也在发呆，瞧见他进来，嘴唇动了动又闭上。陈欢没注意他的欲言又止，满脑子都是附着刚才的话。早知道这么难，他当初就该撒泼打滚，不让轩辕岭为他做那么多。事情闹成这样都怪他，不对，都怪太庙。好好的房子塌什么塌？但比起这个，他更在意的是轩辕岭要成亲了。陈欢不高兴，心里又酸又闷，蔫哒哒地缩在椅子上，很不想去想这些，可越是不愿意想就越控制不住。他对自己颇有些气恼，抬手用力扯了扯头发，却不小心用大了力道，眼泪呼的就掉了下来。他吓了一跳，连忙抓着袖子擦了擦，却越擦越多。陈荣走了过来，陈欢扭开头不肯看他。怎么，做不了皇后，难过了？陈欢不想搭理他，正努力收拾自己的心情，陈荣却在他对面坐了下来，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。陈欢被他看恼了，一抬腿把他连人带椅子都踢了出去。陈荣猝不及防，摔了个倒栽葱，在地上滚了一圈才爬起来。你是不是想打架？陈欢心里正难受地说不出话来，憋得自己要炸了，正想找个发泄口，一听陈荣这么说，当即站起来撸袖子。眼看着两个人要掐在一起，附着一手一个，两人拽开。你们两个几岁了？你不是读书人，怎么也做这种事？陈荣被问得脸一红，他看见陈欢就忍不住，再说又不是第一次打架了，哪里还能顾得上这些。陈欢眼见打不了架，也没再理会两人，爬上罗汉床，抱着膝盖发呆。大明宫门忽然开了，几人同时一顿，朝门口看了过去，却是轩辕岭回来了。附着识趣地拉着陈荣下去了，陈欢连忙跳下去接他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纠结一会儿，垂头丧气地道歉： 都是因为我。 轩辕岭神情一顿，猜到了是附着告诉了他实情，心里不太高兴，可事情闹到这一步，就算附着不说，陈欢也总会慢慢猜到的。他抬手摸摸陈欢的头，和你无关，是真不好，没把事情处理干净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